呢、這個世代咧，係咪好無奈啊？吳明德教授， 無奈，但係我哋要咧積極同埋咧樂觀啲。 係好，我哋積極樂觀啲啦嚇。 我哋行出嚟咧積極啦。我哋不懼怕嗰啲同客，就係我哋咧積極啦。然後我哋樂觀咧，就係我哋咧知道最衰去到邊，我哋就可以樂觀啦。 嗯。嗱，咁咧樂觀咧就話，其實今次反送中嘅運動咧，我上次都講過咧，係得到咧。不少的中產階級以及咧有錢人或明或暗地支持，否則係撐唔到咁多人嘅。即係大家稍有 sense 都諗下啦，出到200万人和平示威咧，淨係靠成日講你嗰啲咁嘅僆仔啊，乜嘢泛民啊，鬼友可以撐到200万咩？一定係跨階級性噶啦，乜嘢階層啊，有錢啊，窮啊，中產乜都捐曬出嚟示威噶啦。咁當然。要尊重翻有啲朋友咧，佢哋嗰個政治立場唔同嘅，咁咧即係啲藍絲朋友佢哋睇法唔同。不過咧，我希望大家，我尊重你之餘，你亦都尊重個事實。喺反送中運動咧，係尤其是得到大部分醫生同埋護士以及醫護界嘅支持啊，因為佢哋知道呢個受傷呢個示威者俾打成點啊。我哋係最清楚嘅，係罕有地得到支持。咁喺醫護界或者醫生裏面，有冇人係即係藍絲嘅咧？支持政府咧？有，不過呢個唔係大多數嚟嘅，我係肯定嘅。咁如果你係邊個識咩朋友咧，係醫生嘅，係藍絲藍得好勁咧，請你寫喺呢、這個，即係你唔使開名㗎嚇，唔使開名嘅，即係你寫啦。點解佢哋會咁咧？因為醫護界咧，其實咧佢哋都係好重視人嘅關係嘅。After all。畢竟佢係重視人嘅關係嘅，即係稍有良心、稍有 sense， 知道而家發生緊咩事。咁當然咧，我話唔開名啦。咁有啲咧公眾人物，譬如高永文咧，高永文咧依啲咧就係少數嚟嘅啫，少數嚟嘅啫。咁啊，可能揾兩餐啦。高永文都係好醫生嚟嘅，但係而家變成咁嘅款咧，我都唔知點解係咁啊。咁如果你諗到點解咧，唔該寫喺我哋 YouTube 嗰度。咁 YouTube 嗰度咧，各位同我哋 share 出去，同我哋。在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share 出去，個節目係需要大家推廣分享咧，先至可以咧係更多人咧聽到啊吳教授嘅説話 ，OK 嘅分析嘅。咁另外咧，大家慷慨捐下錢啦 ，OK， 多多益善就少少無區。咁頭先可能大家未翻到屋企啦，而家翻到屋企咧可以撳兩撳，咁我哋咧個城寨同埋彌敦道證交所咧就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咁啊，講到呢度咧，阿教授，我真係想問一下啦。咁咧，香港嘅問題從來唔係一個孤立嘅問題。香港咧，依個頭先我哋講，阿健仔攞張 graphic 出嚟睇啦，睇下啦。嗱，我哋今日嘅題目叫烈火前哨。好明顯咧，就係喺8月25日咧，喺荃灣地區呢次呢、這個示威群眾咧，就同警察對峙， 咁啊，差佬就射呢個催淚彈啦嚇，過去咁啊，示部分示威人士啊，同埋示威人士，我都要咁樣括括啊嚇，我唔知咩身份啊嚇，咁咧掟燃燒彈過去嘅 ，OK， 咁張照片亦都係經典嘅，咁英文叫 State of Emergency 緊急狀態，我有個 question mark， 咁頭先我哋嗰節已經講咗啦，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依條係黑路嚟嘅。啊！唔知邊個點啊？林鄭同埋中共啊，要往啲咁嘅嘢出嚟，根本咧係唔需要戒嚴，唔需要咧行緊急狀態令，你已經係管到噶啦。 嗯， 使乜戒嚴？你估1967年啊，宣布咩九龍地區咩戒嚴啊？ 嗯， 啊，即係 nonsense 啊！封路得啦，而家仲叻咯，已經封埋地鐵站啦。使乜戒嚴啊？你都出唔到街啦！1967年嗰時未有地鐵嘅，1967年嗰時咧係香港好少商場，除咗海運大廈，好似1965或者66年開嘅冇商場，而啲商場咧或者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冇咁醒知道咧，原來有啲地方差人係唔入得嚟嘅。 嗯 ，OK， 我唔係估係裏邊作反啊，但係咧即係的確嗰啲大廈公契係咁寫啊嘛。咁當時個教育水平係好低嘅啫，只有少數嘅人啊，即係唔過。我睇可能兩三成嘅人入到初中嘅啫，喺六七年嘅時候啊。anyway， 繼續講落去啦。咁啊，有啲嘢咧就係唔係好明咧，就係嗱，香港咧喺回歸之前咧就係中西方嘅前哨，差唔多即係共管嘅嚇。咁而家咧1997年之後回歸22年咧，就係呢個中國嘅前哨同西方，你可以話係接觸西方地方，亦都話前哨基地嘅，就是、所有外國勢力都係無限歡迎嘅，因為冇外國勢力就撐唔到咁嘅繁榮穩定嘅。OK， 咁但係咧中方咧就係開頭就會撐呢、這個送中條例啦嚇，講到好好啊啲咁嘅嘢啦嚇，大家。放心啦，其實冇人放心，包括呢個親中人士，心底裏邊都係唔放心嘅。咁啊，但係我啊要問一下啦，咁最近咧又好似吹有和風，有時吹有硬嘅，即係一啖砂糖嘅一啖屎，有時咧就是暖嘅，有時就係冷嘅。咁啊，最新其中一樣嘢咧就～我覺得啊，寫得好似香港人咁喎。咁咧就係《環球時報》嘅社論咧，佢就話咧，中國係冇直接管治香港嘅政治同埋法律資源。OK， 呢個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就係香港如果要咁做嘅話咧，要一國一制嘅話咧，就喺當前嚟講係完全脱離現實嘅。佢要將香港整個社會嘅運行邏輯咧，都需要改寫。而且咧係需要咧係承擔巨大嘅政治風險。話呢啲説話咧，你唔會期望咧喺《環球時報》呢啲即係左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報紙裏邊出嚟嘅喎，就好似香港咧温和藍唔係藍色温和嘅泛民或者係淺黃色人寫嘅文章喎。喂，點解會咁 conflicting 嘅？即係大陸出嘅 message， 佢哋想乜嘢咧 ？OK， 又話對話平台大家都唔信㗎啦，林鄭啦，咁但係咧北京出啲咁嘅嘢，點解有咁混亂？係咪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香港想點咧？ 一個咧輕鬆版，一個咧嚴肅版。 係啦， 輕鬆版係咩咧？就係原來咧，我哋話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係咪？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又識中文又識英文啦。咁佢哋阿胡錫進呢啲咧喺北京有。霧霾的地方呢，他就說霧霾話。 是。 回到來香港原來有自由空氣的呢，他就懂得說一些自由空氣的話。 嗯。 那原來這個星期呢，他就在香港。 是。 接受呢，即是一些外媒，或者呢，香港的媒體的訪問。 是。 當然是arranged的啦。 是。 好啦。但是呢，他為了要呢，舒展他有一種明白香港那個運作啊。所以咧，佢就出咗一篇咁嘅文章在先，然後等咧啲外媒咧，問佢嘅時候咧，即係話啊，呢個人都懂嘅喎，唔係黨八股喎咁。 係。 咁呢個咧就係輕鬆版去解釋佢，因為個人喺呢度，所以佢咧就會講呢啲話。嗱，但係實際上咧，我估佢咧以喺國企做嘢嘅經驗咧，佢哋啲人咧，你每一個部門咧都有一個上級嘅。去到咧，直接去到咧，習大大度。咁咧，即係話，如果喺個國務院，如果用國家嘅行政體制，咁咧，你睇個成個 big picture 就係共產黨在國家之上，所以咧國家行政體制咧就有個國務院，國務院就李克強做總理，跟住啲副總理。咁但係呢啲總理、副總理跟住啲部長啊，我哋叫大部委呢啲部長啊，其中有一個叫中宣部啊，呢個大宣部啦嚇我哋。咁咧就係一路咧由國務院去管轄，係咪？咁咧平時冇事冇幹嘅時候，咁咧佢哋嘅黨啊，個黨咧就派呢啲總理、副總理、部長嗰啲入嚟，都係佢黨員噶嘛。咁翻到黨裏邊咧，個黨嘅在國家之上，所以黨咧有黨組織啊、黨委啊嗰啲咁嘅嘢啦。好啦，當佢要去講國家嘅嘢嘅時候，咁咧自然咧就去翻國務院。國務院咧就係由譬如王沪寧負責中宣部嘅，咁冇事冇幹，咪中宣部跟王沪寧嘅指揮，胡錫進咪日日寫嗰啲嘢啦。突然之間咧，喺黨嗰邊咧，嗰、那個黨嘅譬如話習近平辦公室，嗰、那個咧秘書大秘書打個電話過嚟，呢、這個中宣部呢、這個部門胡錫進，老細話想出呢一篇嘢喎，又或者。我想咧今日咧講嘅通係呢個喎，你寫寫啦咁。咁咧，如果佢睇咗之後，咦呢、這個人叫我做嘢嗰個辦公室個人係咧高級過平時喺呢個制度裏邊嘅中宣部嗰個部長，或者咧我哋叫做嗰、那個七個常委。 常委嘅辦公室嘅人。 嘅人。咁佢咧如果覺得問唔到嘅，咪出咯。因為咧俾人打尖啊嘛，咁即係話我有上司嘅，如果個上司不嬲叫我做嘢咧，咁我咧咪跟住上司集低一二三四五六七呢七樣嘢我要幫佢做，突然之間上司個老細走過嚟叫佢秘書話：啊呢份嘢講嘅，你幫我乜嘢？佢 bypass 咗我老細，唔通我唔做啊？咁嗱你睇到啦，即是話咧佢哋內裏邊咧喺黨裏邊嘅派系嘅。即係唔喺國家度執行嘅機構，係黨裏邊啲派系咧，可能有兩大派別咧。一邊咧就係你講俾佢聽就強硬派，一邊咧就係話現實派嚇。咁強硬派中意咁樣講嘢嘅，可能一路都係控制住整個中宣部。但係突然之間咧，現實派咧話我呢一個星期要打呢張牌喎。要溫和派喎，因為我十八號唔派兵入嚟啦嘛。咁咧等呢個溫和派又試下點樣啦咁。啊，跟住咧試完一個禮拜之後，咦冇嘢再俾 instruction 啦嘛。咁又去翻咧中宣部嗰度，咁嗰個不嬲都係強硬派，咪繼續又強硬咯。即係所以佢哋咧啲人咧即係話：喂，望住你啊，話俾你聽效忠啊。我都可以假噶嘛。咁你話佢忽咗忽又有乜所謂啫？所以咧，我哋唔係睇佢寫乜嘢，亦都唔係睇佢咧講乜嘢，我係睇佢行動嘅。 即係聽其言，觀其行。 唔係嗰個言咧，你喺共產黨嚟講咧，係佢言咧可以全部都係咧相反嘅。但佢行動咧，因為做咗就冇得翻轉頭啊嘛。 譬如申請去外國移民， 係啦，嗰啲就冇得翻轉頭。譬如你話上海，上海啲人民唔愛國咩？愛國，你要佢講咧，佢一定咧歌詞師傅都寫到出嚟，點樣愛國？點樣哇？將整個中國咧形容成咧天下嘅糧倉都得。但係咧。點解咧會有隻飛天豬走咗入去啊？ 係啊！ 點解咧？阿朱友麟嗰個花名會去咗咧上海啊？點解只豬價？點解豬價會今年比對舊年咧同時期八月咧升咗50%？ 係 點解啲豬肉咧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相差10%？跟住點解27號嗰日禮拜二 Costco 喺上海開張？點解會之前一晚嗰3000多部車就會泊咗喺度過夜，因為第二朝咧要入去攞嘢。點解？然後你話俾佢聽，你問下佢所有上海人，佢哋咧最近似瞭解西方世界，咁所以佢知道哦，原來 Costco 係美國公司， 係 原來啲貨喺美國嚟嘅， 係 哦，原來咧呢度咧有啲食物咧，我哋咧中國冇嘅，哦，原來咧我唔使食地溝油， 哦，原來咧我呢度買唔到咧有毒嘅奶粉。 嗯。 咁咧跟住佢話三鹿好唔好？好，三鹿非常之好。 係。 啊，不過就會入去 Costco 買奶粉。咁所以呢個就係咧，而家我哋咧中國嘅現況咧。 嗱，其實咧 Costco 好咧，就係大陸人咧就已經聽聞好耐噶啦。據了解咧，就係依個一眾咧依個呢個大陸人經營嘅公司咧，就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各地嘅 Costco 公司咧，係首購好多咧就係食物，就係咧就空運翻去大陸嘅。因為大陸稍有錢嘅中產階級咧都唔信咧，即係可以。個個都不信㗎啦，不過你有冇水嘅啫？有水就可以食來佬貨啦嘛。就美國、加拿大空運過去的食物，有時即係嗰度豬扒平啊，或者牛扒平啊，雪藏都唔緊要，最緊要安全啦嚇。OK， 嗰啲奶粉呢啲冚冷正嘢嚟嘅，就成箱咁樣咧空運去呢個大陸。咁大陸嘅中產階級俾得起錢就買嘅。開頭我都好奇怪，哇！食來佬嘢好貴喎，原來咧。係，佢哋絕對比得起，起碼大城市裏面有啲人比得起。嗱，講開咁講咧，就直到今日咧，依個政治局常委七個嚇，包括老習在內，都未就依個送中條例或者咧而家香港局勢直接表態嘅。咁到底發生咩事？咁仲有咧，早幾個禮拜咁啊，依個港澳辦咧就發言人咧喺每週記者招待會咧就有發言嘅，好似依兩個禮拜停咗咧，噏咗三個禮拜左右嘅啫，一揾個靚仔靚女出嚟喺度噏一噏，仲有係有英文翻譯嘅，即係驚死你鬼佬唔識。OK，保證每條題目咧，都有中英文版本。其實現場採訪嘅人咧，包括啲鬼佬在內咧，個個都識普通話噶啦，根本係中英文冇問題。佢專登翻成譯成為英文 ，make sure 全世界咧都可以收到嘅信息。但係咧呢兩個禮拜都停埋啦。咁到底中南海搞咩咧？而家 咁即是話咧，曾經有段時間港澳辦攞咗個權 係。 嚟咧直接指揮咯，所以咧解答外國傳媒嗰啲嘢咧，由我港澳辦嘅特別新聞發佈會去解答咯。咁啊，18號佢唔操入嚟，19號有傳媒喺香港啲獨立傳媒就話佢哋同嗰啲中南海嘅有聯繫嘅人話俾佢聽，阿習話我呢趟呢壇嘢搞成咁，邊個搞出嚟就邊個去處理。 係。 咁咧，咦？咁啊唔關中聯辦喺大陸搞出嚟嘅喎。係嘛？原來要去處理啊！咁你阿林鄭你出嚟處理翻啦。咁你咪索，你咪好似嚿海綿咁，好似喺廁所嗰啲海綿咁，你索翻曬啲你倒咗出嚟嗰啲污糟水啊嗰啲嘢咯。然後你索完之後咧，我先至處理你呢嚿海綿咯。咁即係你要攬上身咯。咁所以佢咪又出翻嚟啦，又見到佢咧答記者啦，又見到佢咧就話揾啲自己咧相熟嘅媒體試探下香港人對緊急法例咧嗰個反應啦。然後咧又揾佢哋啲即係覺得有能力嘅人咧出嚟解釋下啦。係嘛？跟住咧。在現實裏面就係好多咧餐飲業啊嗰啲執笠啊嘛，咁就希望咧 今日有間酒樓執咗笠啦， 又可以翻嗰啲咧舊年五年前79日嗰條舊橋啦，就係咧等咧啲打工仔咧，因為冇公開啊，因為咧然後積聚啲怨恨咧嚟仇恨啲香港嗰啲示威者啦，然後咧希望嗰個民意咧轉向啦，但係咧今次就唔同阿梁振英嗰次喎。梁振英啊，識玩政治，唔識管政府喎，因為佢唔係政府出身喎。呢個啊識得咧政府嗰啲灰色地帶喎，所以咧佢識得用警察嚟壓香港人喎。但係佢又唔識得玩政治喎。因為梁振英識得玩政治咧，你睇國民教育褪得幾好。 係。 你睇下嗰個79日嗰個佔中，佢褪得幾好。係嘛？但係你見到呢個咧，唔識褪喎。 當 命咧喺屋企咧喺度抄 A.O. 啊 E.O. 啊抄咧我哋啲法律文件有啲咩窿窿罅罅俾佢攞到出嚟喎。 終於抄到第241章，緊急法令出嚟。 所以你睇佢咧，原來你揾一個咧 A.O. 嘅熟 屬政府系統的人，原來從來佢冇訓練佢咧，乜嘢叫做政治，咩叫做 dealing with people， 係 人民咧，你係人民，你就要咧跨階層咁樣，由嗰個咧零到十歲，十到二十歲諗嘅嘢都唔同噶嘛，何況二十歲到三十歲啱啱踏入社會，佢諗嘅嘢又唔同，咁你要有一個咧大愛包容噶嘛，即係用你自己作為父母官。你怎樣去看這班不同跨階層的人的想法，然後將他共野一路去平衡大家的利益和那個耐性的嘛，這樣才可以嘛。所以呢，如果這壇事是被梁振英搞出來的話，當日如果他真的搞出來，他6月9號、6月10號到6月10號那天就已經決定了所有的事情， 噴了啦，已經正仔來的，他是正仔來的。還有呢， 因為你做不到之後，你就解釋給 阿爺聽咯， 就是，我做了了， 一百萬人後面， 那我怎麼搞， 怎麼辦， 你厲害你來做吧，這樣，他會這樣。 林鄭不懂吞， 真的看得 清，我信就是梁振英如果在任，我沒有說689是好人，第一如果真的接到命令要搞送中咧，佢會射， 所以你睇到 佢知道個現實世界咧，起碼知道商界點樣諗嘢嘅。 嗱，你所以睇到嗱，阿 CY 咧貴為咧我哋中央領導人，即係政協嘅副主席，究竟佢有冇將佢自己要褪嘅嘢咧講出嚟咧？我估下，佢一定冇講，一定冇教呢個妹妹，因為想呢個妹妹，你係我嘅接班人啊嘛，你咁叻，你做曬佢咯。如果我是你，我就放在心裏面，我就會怎麼做，但我不告訴你。 如果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即是你想想由今年二月至到大概五月左右，梁振英和董建華是沒有就送中開過聲的， 是 很奇怪地出奇地低調。你知啦，梁振英好中意攞彩噶嘛，著華服都要捐出嚟噶嘛。 唔係抽水，佢抽水 最中意抽水好叻噶嘛。啊，即係點解佢兩件咧喺有成三個月咧係相當之低調嘅？咁即係話佢都兩個都知道唔妥咯。 係啊， 即係好咁後來被谷啦，尤其是阿董啦，要谷出嚟要支持啦，要支持。咁呢個好明顯係受。奉命行事啦， 不過全部個心你同佢調轉諗得噶啦， 係 一調轉諗咧，啊，即係佢所有受命行事咁，你咪如果你好似我哋某一個富商，佢會諗我一生人窮其一生賺咁多錢做咩啊？就係要有財政自由啊嘛。當我有財政自由，即係咧，我最早一樣嘢，我講咗之後我開心咔咔笑啊嘛。如果我唔開心咔咔笑，我唔講。好了，但是被逼的時候怎麼辦呢？我有錢嘛，有錢我就請一些國學大師幫我去想一些詩詞歌賦出來，大家看了之後就明白了，明白原來他暗藏了很多他自己內心的說話，這樣才真的做一個賺了錢用在自己身上的有錢人嘛。現在九成九的賺了錢，另外一個出到嚟嘅就係加道理，我哋開得名啦，因為佢自己開佢講嘅説話係明眼人，佢唔使引用詩詞歌賦。因為佢咧係猶太裔人，佢有自己嘅背景，都係咧幾代人嘅努力到而家，所以佢咧好識得去關愛啲。最重要嘅信息就係要關愛啲下一代嘅年青人。因為每個人咧到今日，無論你係七老八十。四五十歲，你年青過嘅，你要諗年青人諗緊咩咧？你就唔好諗你而家四五十歲佢啱唔啱，你唔好而家坐喺七八十歲去諗佢啱唔啱。你係諗翻你自己，如果當年二十歲、二十五歲係咁嘅環境嘅時候，你點諗嘅咧？你嗰陣時嘅條件係點樣俾你嘅咧？你係咪一樣係死就死啦？我最緊要咧爭取到個公義。如果你係咁嘅時候，你就識得點樣去關愛佢啦。你要愛他就是你越咧罵佢，越鬧佢咧，越話佢唔啱咧，佢咪即刻會繼續同你疏遠咯。如果你係用大愛包容咧，你係理解佢，逐樣逐樣同佢坐低疏通嘅，傾下嘅話，我哋其他持份者係點諗嘅，坐咗下佢就會同你傾到噶啦。 所以呢加道理就是用这个 approach， 为什么他是几代人的建树得回来的智慧传落给他的嘛。他才能够在香港呢屹立而不倒，即中段好，大酒店好，加道理农场都好，从来都不会呢，他是赚你钱，但是不会做一些呢歪心事。现在呢最重要的那一刻他又站出来了，又讲这番说话。我说当我真的呢不识想。不識諗，咁我咧只可以諗到一樣嘢啦，就係企喺目前裏邊，咩嘢人講咩嘢，佢代表咩知識層次或智慧層次，嗰啲人講嘅嘢，你心中有數，你自己去揀啫嘛，你揀邊個去接受，揀邊個去信任啫嘛。我自己唔識諗唔緊要噶，我咪去揀呢啲人啦。即係等於我話，我都唔識得諗Nelson Mandela 嘅嘢，但係我知道 Nelson Mandela 做嘅嘢咧。哇！一定咧係合乎整個南非呢個國家嘅最大利益。咁我哋先至會，唔係南非人都會崇拜佢啊嘛，都會尊敬佢啊嘛。咁呢啲係揀一啲，你揀人做朋友都係咁啫嘛。你揀啲你自己咧覺得咧，佢係咧完全講嘢諗嘢，完全係你在你之上，然後你又尊敬佢嘅。道德行為的，咁揀呢啲嚟聽咯。 嗱，咁啊，你知啦，即係林鄭或者一眾高官咧，即係尤其是 A.O. 出身嗰啲，佢哋都係讀書最叻嘅人，係精英啊嘛。啊，咁唔可以否認㗎呢樣嘢。咁精英咧就物以類聚，同翻啲精英啦，譬如高永文嗰啲咧，就部分醫生都係精英㗎啦。精英有精英嘅心態，咁可能佢啱啱揾著一班咧，就即係諗嘢就諗埋一邊嘅精英咯。OK， 我有時真係唔係好明白，我真係希望啲觀眾啊或者啲網友同我解開一個謎嘅，即係咧醫生係一個受人尊敬嘅行業。即係我哋唔係不食人間煙火啊！我哋絕對知道咧，有啲行業係受人尊敬嘅。咁咧濟世為懷啦，懸壺濟世。OK， 細個已經聽過，讀書係最叻。咁佢哋收入唔差嘅，依個我哋即係唔係不食人間煙火嘅。佢哋一定係讀書最叻嘅人。人哋 should be。如果佢唔係讀書最叻嘅人，你都驚啦，係咪先啦？嚇驚嗰啲。但係有啲人咧 outside 佢哋嘅專業咧，就佢哋諗我哋頭先諗嘅嘢，即係我哋都係我啦嚇，即係用個好 common sense 去思考問題，合理性嘅啫，即係唔需要話讀過好多書都明白嘅道理。反而有啲讀書好叻嘅人，佢哋係唔明白嘅，即係好奇怪 outside 佢哋嘅專業，佢哋係白痴。我形容是白痴，我真的不太明白的，即如果有人能夠解給我聽，我願意呢真的細心謙虛地聆聽為什麼你們解給我聽，為什麼有些讀書這麼厲害的人去思考一些很 common sense 的東西，他們是思考不到的呢？為什麼他們沒有用最 common sense 去思考呢？為什麼是有這麼大的偏差？我不是要你上街示威，而有些很簡單的事情。醫生我相信跟人道是很有關係的，為什麼是思考一些真的跟人道是背道而馳的即結論出來或者論述出來？ 因為呢計利子計自己利， 我覺得有些都是好人嚟，要公平咁講，佢哋有些都是好人嚟嘅 嚇。唔係好人，但係咧計利嘅時候，要大家計利嘅時候，咪計自己利啦。即係眼前嘅利益唔能夠放棄。咁咧，我唯有咧要講一啲咧侵埋我玩嗰啲人嘅説話咯。咁你咧會好扭曲嘅，即係扭曲到係面型扭曲啊。你見到佢咧，正話你提嗰個高醫生咧，你會睇到嘅，咦？乜而家高醫生個樣咁嘅？歪歪斜斜的，為何連個面都 不知道是不是即係成神經太過緊張 啊？係啊，咁即係咧言不達意嘅，佢詞不達意嘅，點解佢以前唔係咁樣噶？ 佢係一個公平咁講，佢都係好醫生嚟嘅啊！即係我聽講有啲就話喺運動初期咧，就係6.12嘅時候咧，就係警察咧就去啲醫院啊，醫院咧就逼啲醫護人員恐嚇啲醫生護士，逼佢交嗰啲懷疑示威者嘅資料出嚟。咁咧就呢個係違反咗病人 即係私隱嘅呢樣嘢。 啱啊！ 醫管局係用咗好多年嘅努力去建立呢個制度。 嗯。 咁我竟即係有啲醫生啦嚇，有啲醫生佢哋嘅睇法咧，即係話唔係喎，應該交出嚟嘅喎，平時都交出嚟啦，點解平時你肯交出嚟，而家唔交出嚟？咁話咩？即係咩叫平時咧？就話咧。即係虐兒啊、虐妻嗰啲，你哋又交出嚟？點解呢啲懷疑示威者唔交出嚟？咁我覺得就奇怪咯，因為咧，to my best knowledge， 通常咧就係咧啲醫護人員咧見到一啲細路啊或者女人啊，即係有不尋常嘅受傷，咁佢哋又懷疑咧就係即係家暴所造成嘅，咁佢哋就會通知警方去調查嗰個方向嘅 traffic 咧。是要分得很清楚啊！係醫護人員主動通知在門口咧，即係當值嘅警察，喂，我哋懷疑虐兒虐妻。咁有別於今次就係喺六一二嘅時候或者之後咧，即係部分差人，我相信都係部分嘅啫，就逼啲醫護人員恐嚇啲醫生護士攞嗰啲病人嘅資料。呢個咧就係好大嘅分別。而呢個最基本嘅traffic 呢個方向。都搞不清的時候，我就不是很明白部分醫生和護士，即是小部分的想法。如果有人能夠解給我聽的，我很願意虛心聆聽。OK， 嗱，呢節講到呢度，啊，咁我哋翻嚟咧，再講一下啲即係另外一個環節去睇香港問題啊。 好啊，好啊。 嗱，各位繼續。支持我哋城寨，支持我哋彌敦道證交所 ，share 我哋節目同埋慷慨捐款。唞一陣先。 好啊， 各位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嚇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蚊，特價咧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啊，我食少少試下先，呢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剩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系咪好开心咧？系中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烦喎呢个。嗯，